属性守护是目前最受玩家青睐，也确实是性价比最好的守护之力。它相当于是给了玩家一部分多余的属性点，而后由玩家自由地选择属性来加点。属性自由加点，工会属性守护是唯一的一个途径。 除此以外，游戏中等级提升或是任务得到的属性奖励，那都是固定提升，没有这种随意性。属性守护每一级给予玩家8点的自由属性，最高20级时将是极其可观的160点，对实力的影响绝对不容忽视。也正是因为这个关系， 荣耀中不加工会的玩家真的是极其的少，哪怕不是面对顶级工会，就是普通中流工会，那几十点的自由属性也会将两位同等级同装备的玩家拉开一段差距。不想参与工会的玩家，那就意味着要靠自身的技术来弥补这一属性上的差距。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哪怕是职业联盟中的职业账号，那在网游中也必须是要挂号工会的，根本没有闲散在外的。当然是为了这些自由属性的点数。职业圈和网游圈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相当多的。星星工会现在已经到了5级，领取守护任务，挑战守护魔神。 当然是当务之急。叶修也没有标新立异，领取的守护之力自然也是属性守护。这属性守护的守护魔神实力极其强横，象征着任何属性点的他，无论在物理攻防、法术攻防、生命状态、防御方面都是极其强悍。在领取了任务后，叶修立刻开始召集人手。 守护魔神并不是领取了任务后就随地乱打，而是会将挑战魔神的玩家传送进一个副本，那里除了守护魔神并无其他。副本的人数上限是20人。叶修、唐柔、苏沐橙、BOSS 入侵，这些个高手当然是悉数在列。乔一帆的一寸灰还是代练在练，联系不到。 田七等老手至今还不能加入星星工会，是肯定无法传送进工会副本的。余下的工会众玩家中，相熟的只有一位媚光了。但媚光这家伙的实战水平实在不是一般的菜。虽然叶修给了他一些练习的方法和思路，但这也才过去几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成果，叶修也不太清楚。 至于其他玩家，叶修就更不知道他们的根底了。最后选人也只能是看职业和等级，在组成一个合适的20人团队的基础上，成员等级越高越好。哎，坐在电脑前的蓝河突然发出一声疑惑，在看到星星工会升到5级的系统消息后，他立刻招呼潜入的野号开始行动。 申请加入星星，甚至连他自己都亲自换上了一个野号，立刻向星星工会递交了入会申请。他知道，以星星工会目前的热度，要填满一个等级的百人名额是很轻松的事儿，他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潜入倒是顺利，蓝河在递交申请没多久后，就得到了加入星星工会的系统通知。 几乎是与此同时，他派出来的另三个潜入的野号也是相继来了消息，他们已经通通潜入成功。混入星星工会成功的蓝河，立刻扫向了工会频道中正在热聊的内容，发现大多是在说着守护之力。5级的公户谈论守护之力倒不算是什么意外的话题，但是随后。 蓝河立刻就收到了来自工会会长君莫笑的组队邀请，这让他立刻疑惑地哎了一声。 一时也弄不清是什么情况的蓝河当即选择了同意。加入后一看，这还不是一支队，而是一个由两队组成的20人团。蓝河立刻意识到这是要做什么了，而后就见他们蓝西阁刚刚混入的那三个野号也是相继被加入了队中。 那三人中却有一位很是迷茫，入团一瞅，发现自家的四个野号都在，立刻大吃一惊，匆匆给蓝河发了消息：“哎，被察觉了吗？”这话问得蓝河心下都是一慌，但很快沉住气，回复这位先别急，而后却是观察了一下这支20人团的构成：君莫笑、韩嫣柔、 冯淑淹、木包子入侵，这些角色蓝河都已经不再陌生了。看到这些角色齐集星星公会中，蓝河已经感觉到了莫大的压力。他知道，这些人如果去刷副本记录的话，那在第10区根本是无人可比。而现在，这些家伙果然是齐聚于此。 看起来不错的状况则是包子入侵的等级似乎距离一线被甩得超远。蓝河一看就知这是没参加圣诞活动的恶果。君莫笑队伍中在后来还出现一个鬼见识的角色，蓝河也记得那角色名字中一寸灰，此时却是没有在团名单中看到。打开工会成员列表，蓝河正准备一搜， 但这工会成员列表默认的排序，第一是工会内的职务，第二是等级。此时星星除了会长君莫笑尚没有分配出去任何职业，排序自然是按等级由高到低。除去排头君莫笑、封书烟木和韩烟柔三人的39级，再下来蓝河赫然就看到了他们蓝西阁混进来的四个野号。 蓝河立刻明白了他们四人为什么会被齐齐邀进20人团队，因为他们竟然已经是星星公会中等级拔尖的一伙人。能有这样的起步可是相当不错的，更高的等级往往就意味着更高的地位。虽然暂时不可能进入君莫笑他们那个核心圈子，但是至少比那些等级更低的玩家要接近许多。 但是蓝河随手又朝后翻了翻名单后，却是镇住。这星星公会中的玩家等级竟然是一个很惨烈的断层。蓝河手中的这个角色是36级，他们来的另三个账号也都是36级上下，而这一等级的区间的角色，在已经快500人的星星公会中是极其的少。 星星公会中等级在35级以上的，居然一共只有19人，再之后就全是35级以下的，往最后面翻，连20多级的玩家都有。蓝河茫然了，他可以预见星星公会的玩家等级肯定是比不了他们蓝西阁这些大公会的一线等级，但现在看来， 根本就是和他们的平均等级都差了一大截。在他们蓝西阁里，35级以上玩家已经占据了绝大多数，35级以下只是少数，至于连30级都不到的，那根本想都别想迈进他们蓝西阁的门槛。以君莫笑在第10区的名气，以星星公会成立掀起的热度， 完全有资格向他们这些发展不错的大公会一样设立门槛，但现在他们居然只是招揽了一堆30级出头的玩家为主力，这又是什么思路？从低级养成建立玩家对工会的归属感？蓝河心中不解，只能乱猜。但是随后又是顺手点开了星星公会的申请入会列表后， 蓝河看了一下，这才赫然发现，并不是星星公会不想挑，而是报名加入他们公会的35级以上玩家根本就没有。 有的此时早已经被批准进入工会了，比如蓝河派出的这些野号。难道说高级的玩家并不看好巨木校的工会？蓝河生出了这个念头，但高兴的还没一秒钟，却觉得这个完全是没道理的。就算有人不看好，但是全区这么多的玩家统一都不看好，这也太过于离奇了吧。蓝河毕竟也是资深玩家了，静下心来略一分析，很快竟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正是圣诞活动种下的祸根，以及他身处大公会中反而养成的一种目光局限。在蓝河的眼中，36级上下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等级，目前想加入他们蓝西阁，没35级以上他肯定不会收。公会里那些不到35级的也都是早期加入后升级实在太慢的。可是放眼整个第十区，36级左右这个混迹于烈焰森林但就快毕业可以去挑战在罪恶之城的等级，已经是除去圣诞活动时与夜修合作狂升等级的这堆人之外的等级前列了。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圣诞活动时有夜修引领出了那么一套彪悍的打法，大公会只是正常在罪恶之城这竞争不激烈的地方循规蹈矩的杀杀任务的话，最终的等级也就是36级这个程度，就好像当时没能参与到合作的加王朝公会的玩家一样。而这部分玩家已经是他们这些大公会中的精英，第十区的一线等级。因为圣诞活动的缘故，造就那不到百人的一批变态一线，这本是正常情况下不该存在的一个等级阶段。而这之后才是原本应该是一线的36级玩家，经过圣诞活动后的这段日子再度提升个一二级。再之后等级稍逊一截的也正是他们这些大公会的绝大多数普通玩家了。也就是说，此时36级左右的玩家在整个第十区也根本没有多少，而且绝大多数都在他们这些大公会中，其他少部分就算不在他们公会中的，这样拔尖的等级恐怕也已有了公会的归宿。这个时候就算想加入行星，退完会也总得再等个五天，至于没有公会的都玩到这等级了，恐怕就是不喜欢工会活动的，对于星星的成立当然也就没什么想法了。于是到最后反倒是他们这些大工会练成的野号拥有着大工会玩家的普遍等级，再跑到星星这一申请立刻显得鹤立鸡群了。蓝河想通了这一点，在看这星星工会中35级以上的玩家名单时，猛然间却是呆住。这第十区此时恐怕真没多少36级左右的玩家能来投奔星星工会，难不成这十多个35级以上的角色全都是和他们蓝西阁过来的四个一样，都是大工会派来卧底的野号吗？蓝河这个念头一出，越想越觉得可能性极大。可这野号都是各工会极为机密的账号，在没完全暴露之前谁都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不过此时大家也不用互相暴露角色，只是确认一下己方的人是不是混入星星就行。蓝河如此想着，拉开好友列表就想去寻其他工会会长，结果看到空档的好友栏后却是一怔，随即才反应过来，此时自己用的是野号，不是蓝河的账号，哪有这些家伙的好友啊。无奈蓝河只好联系了还逗留在时区的春一老，简单说了一下自己分析出的情况。 等 一到消息沟通时，春一老立刻就是这么言简意赅。不待一会儿， 纯一老又来了消息，这次干脆只有一个字母 Q。 南河怔了下神儿，好在熟悉春一老消息沟通的风格，立刻明白这是让他上 QQ 的意思，连忙游戏窗口化登录 QQ 上线后，立刻接到一个讨论组的邀请。进去一看，好热闹，人有十几个，都用了在游戏中的 ID 做名片，没一个是蓝河不认识的。蓝河进了讨论组后，随后又来了几个人，讨论组里也不是一人代表一个工会，像他们蓝西阁，除了他这时区会长，工会真老大春一老也是进来参与讨论了。 情况好像大家都有察觉吧？ 做开场白的是中草堂的田南星。 咱不用说账号 ID， 各家都说一下进去了几个人，咱们好明确一下情况。 霸气雄图的夜渡寒潭提着建议。蓝河一看这两人说的，立刻明白其他工会也和他一样，也发现了星星工会目前的高级玩家全成他们的人了。 我们这边四个， 夜渡寒潭提议完后自己率先发言。 一样，四个， 蓝河随即说着。 三个， 中草堂的车前子说。 两个， 轮回的孤影也在。轮回战队本赛季野心很大，网游里他们的工会虽还不是最强，却也是非常努力的在发展着。 一个， 另有两家工会，每家也已经混入了一人。几家人一家，足足15个。而现在星星工会里35级以上的角色一共就才19个。除掉君莫笑、韩烟柔、风书烟木这三个，也就是说只有一个高级玩家是和他们全无关注的。讨论组里的家伙们争先恐后地发出一串目瞪口呆的表情。 如果对方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的话，其实眼下的情况也蛮不错的。 中草堂的车前子突然说了一句。 我明白你的意思， 蓝河说着， 但对方怎么会没察觉到这一点？我们可都是星星在升到5级时跑去申请的，之前或许就加了那么一个高级玩家，但这一次一下子跑来这么多，这还不够察觉到异常呢。但你看，现在我们的人通通都被他邀请进了团队，这团显然是要去挑战守护魔神的，这说明他还没有怀疑到我们。 车前子说。 那可未必，或许他只是想利用我们来打守护魔神， 蓝河说。 那他恐怕永远也过不了守护魔神了。 众人一听顿时明白，车前子的意思显然如果仰仗他们的话，那么大家就出工不出力，故意不打过守护魔神。虽然这样他们的账号也会有些损失，但他们这些野号本就是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哪怕是成为废号。 我说守护魔神就算我们不出力，他们早晚也是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的，多失败几次顶多让他们工会的形象受点损害，离我们预期的目标还远远不够吧。 夜渡寒潭说。大家一听又是陷入沉思，的确这样做确实不算什么伤筋动骨的打击。